听到了他的话，王就设法要杀他。乌利亚听见了就害怕，逃往埃及去了。约雅金王遂派人到埃及去，即派阿格波尔的儿子厄尔纳唐和随从他的一些人到埃及去，从埃及引渡乌利亚，借送给约雅金王。王把他斩了，将他的尸体抛在平民的公墓里。唯有沙番的儿子阿西干一手卫护耶勒米亚，不让他交在人民手中遭受杀害。